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即使死在路上。该平凡却不甘，平凡的腐烂，你是阿刁。 时，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再次扩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很多人说长大之后我们就失去了个性，其实从锋芒毕露到圆滑世故，不是真的没有了个性，而是我们终于理解了每一件小事情背后的那一种迫不得已。生活不负责用美丽来取悦你，生活只负责用磨难来教导我们。那些从容和宽厚都是摔出来的，也是岁月让我们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与人为善的样子。 都听 记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 我觉得人和人交流在同一个频道上真的是非常难得，甚至不提观念和事物看法，单纯就用词、用句、语气、表情包，能够彼此间衔接，应对的流畅而舒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这当中可能包含一个人的周身磁场和气氛，可能是很先天的东西，很难转换，所以遇到能和你愉快交流的朋友，真的要珍惜才可以。 走这样离去，我的心会 碎得像玻璃。哦，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 越来越觉得，之所以我们会不快乐，欠缺的并不是快乐的事情，而是快乐的能力。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的人，哪怕只是在做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也能够让自己快乐开心起来。但丧失了这种快乐能力的人，哪怕身边发生了很开心的事情，也只会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偶尔的快乐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希望我们永远的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城市方木，放肆破听。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觉得非常的沮丧，这种丧呢会拉低我们的幸福指数。如果你不快乐，就出去走走好了，世界这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需要蜷缩在某一处阴影当中。 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 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就这样。 人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人海茫茫数不清的遇见当中，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对的人，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就像张小娴说的，你要等对的人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人，只有当那个人出现，你才会知道他应该就是那个对的人了。他在你生命中出现，也是为了满足你，让你去完善自己。这两天大家都在说到十年的话题，十年前你会想到十年后的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吗？在一个陌生或者是熟悉的城市，快乐或是不快乐，

更勤奋、更正直、更聪明、更有才华，读的书更多，但他们没有我少年成名的这个幸运，所以他们必须去做一份他们不喜欢做的工作也好，或者是维持一种很就是物质上低限度的生活。我觉得我比他们幸运，我觉得幸运的人一定要负有额外的义务和责任，比如说要坚持下去的义务和责任。对我来说就是不断的去写，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上升，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的幸运应该负有的一份义务，那这份义务就成了我现在的动力。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近日在中国品牌节上称，一个国家拥有世界级知名品牌的数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尺。他认为只有坚持发展自主品牌，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知乎创始人及 CEO 周源近日宣布，知乎完成$2.7亿一轮融资，本轮融资后，知乎将加速全民知识内容平台的建设，加大在 AI 技术、内容生态、知识服务和商业化等多个维度的投入。近日，马云在2018年非洲巡护员颁奖仪式上表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巡护员，关注野生动物的保护，希望未来做爷爷的时候，他能告诉孙子们，这辈子做过最牛的事情就是保护大象。备受股价困扰的特斯拉创始人 CEO 埃隆·马斯克近日突然宣布每股$420的私有化退市计划，特斯拉股价闻风上涨10.99%，但马斯克私有化特斯拉的计划仍然受到专家们的批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969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生活当中，在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是有一盏灯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黑暗，我觉得重要的是信念。是不可以丢的，随时我们都可以转个身，换个想法，换个活法。天再黑，怨气再背，眼前有一盏灯就够了。好了，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还有邪恶和善良。 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梦境在城市投放， 保证每天的睡眠是对自己健康的承诺，还能让你越睡越美哦。晚上11点，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a weed.